17号，北京日报社与首都的文明办、团市委、市直机关工委、市交管局、市交管委共同发起了认领爱心斑马线的活动。连日来，记者走访了数个示范路口，发现大部分的机动车通过斑马线时都能做到减速，但主动为行人停车让行的还在少数，人让车多过车让人。礼让斑马线，涵养文明马路，还得我们共同努力。 17岁那年的

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给你一把锁，留给我一个梦，徘徊在眼光中，只剩下虚空。走不完的路是寂寞，还给你这伤痛，寻找我心底梦，不再说该回头，生活里还是我。 最近在微博看到这样条消息，说其实你感觉自己有多少岁，你身体的年龄就有多少岁。科学的研究表明呢，自我感知年龄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的人群，长寿的几率会更大。对于感知年龄较实际年龄年长的人群呢，则会较早的去世。这个说法你认同吗？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主播泽林。在听歌的同时呢，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博、微信公众账号“经典九六九”，来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吧。 如果几天没斗嘴，全身感觉都不太对，

进一块安稳的水晶。 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

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，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，旅行者。 在忙碌的城市里，我们总是习惯了早起晚归，时间总在红灯停绿灯行里穿过，来不及欣赏夏日的美好。你的时间都给了谁呢？与其拿着手机窝在家中，不如跟随我们969旅行者的脚步，一起走进美丽的避暑胜地葫芦岛。葫芦岛地处辽宁的西南面，是三面临海的海滨之城，风景秀丽，资源丰富，周边有20多处人文景观和文物古迹。葫芦岛的海岸线长达261公里，居辽宁的第二位，宜人的气候最适合夏季前往避暑踏浪。今天我们969旅行者也请到了葫芦岛旅游发展委员会的主任刘歌女士，首先让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美丽的葫芦岛吧。 我们葫芦岛号称关外第一市啊，与山海关只有一墙之隔。那么我们的旅游资源呢，有成全山海岛峡谷，成呢就是我们目前保存的最好的一个明代的卫城，叫宁远城，就在新城古城里面。当年袁崇焕就是在这儿将努尔哈赤击败的。那我们新城的温泉是最著名的，温泉水质的含量特别好，还有这个冬对人体非常的这个有益处。 葫芦岛的旅游资源可谓是相当丰富，最著名的就属成全山、海岛和峡谷了。新城古城作为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，来到这里，您可以在古城中欣赏钟鼓楼、炮台、牌坊等古迹，而这里也曾作为边防重地。漫步在古城内，依稀可以感受到500多年前的硝烟气息。而九门口长城是万里长城上仅有的一段水上长城，城在河上走，水在城下流的景观可谓让人难忘。在距葫芦岛20公里的地方，是笔架山和天桥组成的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。蜿蜒的天然卵石通道，由潮汐冲击而成的天桥，将小岛与陆地连接起来，令人震撼不已。而葫芦岛作为一座海滨城镇，最吸引我们的当然要数大海了。 我们大海有280多公里的海岸线绵延曲折，而且碧浪沙白，我们的沙子的质量可以跟那个广州的北海比美，又细又软，海滩特别缓，非常适合小孩子们的游玩。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大连的银泰水星乐园，就是在我们东戴河最美的海滩上啊，建了一些比如说儿童的城堡啊、沙雕的项目啊，有房车，有集装箱酒店，特别适合自驾游的朋友过来。 葫芦岛的四季分明，日照充分，雨水适中，海水为城市带来了湿润和煦、洁净清爽的空气，使这里的气候舒适宜人。6月至8月是葫芦岛最适合旅游的季节，此时不仅能够尽情地享受大海的拥抱，还能伴着浪花入眠，尝尽鲜美的海产品。夏季的葫芦岛也在阳光、大海和沙滩的映衬下，成为了最迷人的避暑胜地的绝佳场所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想起你的脸庞，明知不

消失的那天，海的诺言一点。